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王银秋演唱的京剧《锁麟囊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绍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梨园金曲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梨园金曲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杨荣环演唱的《福寿镜》。 再请听李明胜演唱的《打灯粥》。 我已经来，大道多 下面是马绍良演唱的《洪阳洞》。 Thank you.